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，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。6月18日上午10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朝子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你说谁这是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昨天呢，我们已经做了预告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要为您带来一组天津常氏相声世家的相声作品欣赏。在这一组节目中呢，您将欣赏到常氏相声世家几代相声名家们的精彩表演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节目的开始，首先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，就是常氏相声世家呀，我们现存有录音的最老的一代相声名家啊，瘦子辈的常连安先生表演的一组相声作品。首先我们来欣赏传统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。 你们说相声讲究说学斗唱嘛，这个学呢，你要学个老太太呀，就得哈着腰。那您怎么一看，哦，这是老太太。你要小个大姑娘呢，旧社会的姑娘呢，她腼腆啊，说话嘛，笑不露齿。让您这么一看，哦，这是小姑娘的，像不像三分样？这是怎么意思呢？就说是逢场作戏。赶着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，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。您见着我了，这熟人太多了。常连安吗？可不是吗？在哪儿来？我姐天津。来了多少日子了？来了4-5天了。咱们吃顿饭去吧。谢谢，我不去。走吧，别客气，我没工夫，改天见。您看大街上，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。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，不行，让您看着不舒服。啊，您碰见我了，这不是那常连安吗？哟，可不是我吗？你多少来的？我来了好几天了。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。不去。走吧，别客气。台上是台上，台下是台下。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，还是个故事性，还有朝代。明朝，明朝正月15大放花灯，多热闹！咱们这前门外啊，那热闹极了。可是，在五牌了呢，贴了一张黄榜。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，没人敢揭榜。可巧，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，德龙馆，掌柜的姓孙，叫孙德龙，山东人。这个人呢，放假这几天呢，他什么也不好奇，好奇什么？就好奇喝酒。他喝的太多了，这天是15、16呢，得开张。他心里还明白，哎呀，我可别睡觉，要一睡觉，明天就耽误买卖了。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， 怎么样啊？赶紧进城吧。明朝的打扮呢，拢发，清朝这地方才剃的，是拢发包巾。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，穿这个袍子呀，有二十来年了。净骨钉，手有油也往上蹭，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边杠，一身油泥，拿太阳一照，走大街上锃光瓦亮，带着银票，带着酒壶，这酒壶是仨壶啊，洗来的，长有二发扁，在这地方带着，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。钩杆子干嘛用啊？钩珠的，白蜡杆子，七尺多长，上头俩钩，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。出来了呢，这个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，这大伙儿围着人看，他呢不知道什么事，晃了晃当他也惦记看看，可是他站在这儿啊，他就睡了。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，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，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。他个儿高，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，留那位一腮帮子。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哎，怎么意思？哎，大哥，怎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我看着生气。 哦，你看这个事儿，你生气啊？ 不是，咋不认识字？ 这不废话吗？你不认识字，你干嘛？ 老李家这个告示，能一段？ 什么告示啊？ 这是告示啊，这黄榜， 黄榜， 什么叫黄榜啊？皇上贴的，这叫黄榜。 哦，好，老李家，你念念咱听听。 哦，不识字，念你听听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 你等等， 什么叫皇帝诏曰？ 呵，这不明白。 皇帝诏曰，皇上说话，皇帝诏曰。 哦，皇上说话嘛，皇上诏曰。那么我要说话呢？ 你说话干嘛你？ 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？ 咋听？干脆告诉你吧，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，是个老道。这个老道会三十六手哑谜，一部金刚经。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，读透金刚经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否则断绝邦交。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， 可不是吗？ 那么贴这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干什么？ 黄榜。 这些黄榜 天天的这做什么？ 这是招贤纳士。 什么叫招贤纳士？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，读透金刚经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能做官。 哦，能做官打哑谜。哎呀，打哑谜那算行。 好，你会打哑谜吗？ 呵，那咋会？ 还会做球。 三十六手， 三旬六手， 我会八拨多球。 那么他会不会啊？ 会。 他打什么哑谜啊？买卖猪肉，要肥的，要瘦的，要头，是要猪蹄儿，多少钱？这个哑谜他会，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。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？ 念经咱会。 咱哪天都念经，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， 我不念经不舒服。 好啊， 这好机会发财啊。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？ 我接榜。 您算接着好几层人，他个儿又高，再拿这钩杆子，我接榜。哎， 这多大娄子，他把这撕了，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，过来就把他捆上了。 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，这位大人姓王，王俊，王的人。 王大人这么一听，把人绑起来了。别介，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，带我亲自去看，给他松绑。 是， 差人打到，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。山东纳闷，哎，这怎么当事？你这怎么当事？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？你开玩笑是怎么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我们大人来了。 哦，你们大军来了。 好啊， 你妈来了我也不怕。 谁妈呀？我们大人。好，我相信大军。这大人这么一看，好啊，身领戳杆外表， 嚯， 壮士，你接的房啊？ 啊，可不是。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？ 我是山东。 邓秀福碰来相，啥姓沈？我叫沈德龙，我小名叫喜儿。大人一听，谁问的小名呢？ 你会打哑谜啊？ 会八波多球。 念经呢？ 念经，我哪天不念经，哪天不修复。 好啊， 既然如此，跟我一同面君。 什么叫面君？ 见皇上。 哦， 见皇上。 好啊，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。 这多的那事儿也不是 啊，很直爽。你是骑马呀，坐轿啊？ 仨骑驴。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，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。 哪儿给他找驴去？ 现找了一匹驴，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，下马下轿下驴，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。王大人一想，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，麻烦了，倒不如啊，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，赢了建军不言礼没关系，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。对，等着见驾。皇上升殿之后，这位大人上来了，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。皇上一奏，选外国使臣觐见，老道说声领旨，出离了朝房，到了金殿，打稽首，扶臣一胆，无量佛。皇上这么一看，这个老道的个儿不高，不足五尺，横来起倒有二尺半。呵，道冠道服，一看这头发都发红，这个脑袋大根的头，窝窝眼，这个鼻子呀，塌鼻梁，翻鼻孔，大下子，高姑姑，这个脸说黄不黄，说绿不绿，整个这么一大窝窝。感情在他国呀，这是有名的法术家，窝瓜真人。道者，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？问他用什么东西。感情一问呢，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，高搭法台三丈三，两座太师椅一把，香炉、蜡签、朱砂笔、黄表，一大碗凉水，五谷杂粮。这桌上有什么，那个桌上有什么，旨意传下来了，吩咐营造司预备。真快搭好了。在什么地方啊？品级台下。怎么这么近呢？他有旨意啊，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，要看得见，要听得见，看看怎么个斗法法。预备好了，旨意下来了，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，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，各用法术上法台。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， 手拿拂尘，身背宝剑，就在这西边，就看他嘴里这念咒那感情。这地方有一股黑烟，呜呜都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宝剑摘下来，往这一放。这个椅子往这一坐着是五心朝天，净等着斗法。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，一看山洞，睡着了。和我睡的这香，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。王大人进来，孙法官，孙法官，孙法官。叫不行，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，这山洞才醒。他正做梦呢，哎呀，好家伙，买新的，要肥的要瘦的。大伙儿听都愣，什么要肥的要瘦的，什么？反正山洞醒了，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，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，他这酒下去了。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来这叫墙？我是老大哥，我怎么来这叫墙啊？王大人，人家怎么一听要坏，怎么老大哥了？哎呀，孙法官，请你斗法呀！你在前门外接的榜，你会打哑谜，会念金刚经，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。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，走吧。他一听这话，他愣了。斗法？哪个孙子会斗法呀？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？我金刚，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。哎呀，怎么还打哑谜？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。我老大爷，我实在我对不起你，我哈酒哈太多了。我哈累了，你饶我这一回，我下次我不敢了。我他这一作揖，把这位大人吓坏了。哎呀，孙壮士，你这酒喝得也太凶了啊！你在前门外接的榜，你说会打哑谜，会念金刚经，能斗法。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，等着你斗法呢。怎么着？你喝醉了？你喝醉了，我受得了吗？万岁爷瞧不见你，我就蒙军，脑袋就没了，你得剐呀。咱们俩人死了，外国人不进贡，这是小事。各国狼烟四起，我国没有能人抵挡，从此就能亡国呀。山东一听这话，呼，酒要上来了。眼珠子瞪得挺大，花儿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！老大爷，你也不要着急，我打兔崽子去。哎，这是打架的事儿吗？这，你得跟他斗法呀！好，我去跟他斗斗。 你斗什么斗蛐蛐是怎么着？ 斗法， 好，管他斗什么呢？ 我去。这位大人一想，哎，得了，让他去吧，让皇上看看他呢。不算我蒙军，赶这个山洞来到这法台底下，这么一看，好嘛，文武破关，他都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弄的事儿。王大人过来了，请孙法官上法台吧。 上法台， 好，上法台。 那个法台有多高？ 三丈三， 三丈三。 九丈九也没关系。来人，搬梯子。 啊，搬梯子？ 您这可不像话，您得用法术上法台。 啊，法术？ 不是三江散吗？三江散还用法术？ 那么您怎么上去？ 我一蹦高我就上去了。 蹦高？ 您能蹦多高啊？看我高兴不高兴。 那么你要是高兴， 高兴嘛，五丈多高。 这位大人一听，行了，五丈多高，有素养。 那么你要不高兴呢， 一尺多高。 今天您高兴不高兴啊？ 哎呀，没准儿啊。 这没把握，这没准受得了吗？这位大人心里想着，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。当时请了一位殿前武士，金盔金甲，个头跟孙德荣差不了多少，过来见见孙法官。 孙法官 好。 哎呀，老大爷，你坐放放吧。 您怎么上去？ 我正当骑马寺，我站好了，别让这个朽物打我屁股，一打屁股我一拄这杆子，噌我就上了。 殿前武士心里说，这不是瞎子海吗？这不是 就一拄三丈三一拄，这我这一打就上了。这个头200多斤， 人家是行家。当时一蓑衣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， 行家嘛，人想这法子太好了，他是仪仗队，您到台戏台也有啊，金瓜乐府朝天凳，戏台那是木头的，这真事是铁的，哎，也70多够，朝天凳，那凳这老大，比戏台那大得多呀。俩人商量好了， 让他怎么上去呢？ 这俩人，这个武士啊，700斤的羽力，两个人1000多斤的，俩人拿着棒，让这山东呢坐这个朝天凳上，俩人往上扔。 人这法子对， 您要盖房盖楼，您看那个可不是铁锹啊，跟铁锹一样半长，搁个3块砖2块砖的，咱们一撩就上去，他那树劲儿能上去。 人家法子想得好，我商量好了。哎呀，孙法官，您有胆子吗？ 啊，有胆子，没胆子我敢解绑吗？ 您坐在上边，可别害怕，我们哥俩一叫起来一使劲儿，您就上去了。 好。 哎呀，你老你家坐棒棒，他夹着钩杆子，他就坐这凳上了。 这个办法能把山洞给揉到台上去吗？我们稍事休息，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请常连安先生为我们继续表演这段单口相声《山洞斗法》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做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

苦同品尝，好人有福共分享，好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乔四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神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相声名家们的相声作品。咱们还是先接着请上常连安老先生啊，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单口相声《山东斗法》。 他坐凳上，两人得适应，是得叫号啊，两人一块拿起来了，这山东的脚就离地了。 他夹着钩竿，他哎好啊，哎这倒好玩， 还倒好玩。这俩人一二三，一二，赶着三就不说了，一二，嗨，就这一下子，半天云，发台三丈三的，这一下子扔上4丈5去，这要掉地非摔坏了不可呀。人家有这艺术嘛，就掉台上了。吊台上还差1丈多呢，也得把山东摔坏了， 他活该。怎么山东不夹这钩杆子吗？ 他往上一甩，他这个屁股一离这凳了，他一闭眼，我玩完了。他说他玩完了，他俩手攥着钩杆子，他往上一扔呢，敢掉下去呢，他是腰朝下，腰朝下的钩杆子这个把呢落到台板上了，落台板上，他往下一出溜，哎，把这劲儿卸了，一点没摔着，他把腰割了一下子，他这还带着西湖呢。这老道可倒霉，怎么？他这闭目合睛啊，在西边，他不睁眼，这底下捣乱，他没睁眼，往上扔，他也没睁眼，发台不是3丈3吗？扔上4丈5去，他都没睁眼。有打4丈5往上一掉，往下边这么一掉的这时候，他打算偷眼看看。他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哎呀，是方才我用法术上法台，怎么他国的法官从天而降啊？ 其实刚扔上来的，他没看见。这个山猪，哎呀，这来要了啊！哎呀，还这个老道，你们画小圆的啊？他拿他当画小圆的了。哎，你坐下，我也坐下。他瞧人怎么坐呢？他也怎么坐下了？老道这么一看，身上是穿的什么呢？这时候的太阳啊，就往西边转了，照得他身上锃光瓦亮。老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他国的法官。金光附体啊，其实呢猪油放光。先打个招呼吧，他这个老道呢 打击一首《胆浮沉》。 梁佛，正字是吴亮福。 他这一打招呼，山东听见， 啊，好，哎呀，你来让让，爷爷我也让让。 他说他嚷嚷呢，原来是老道吴亮福，他在这边，好家伙！ 皇在莲笼里头，好家伙， 什么叫好家伙呀？ 皇上不懂啊，不但皇上不懂，老道也不懂。 西凉说什么叫好家伙呀？老道这儿， 无量寿佛，万寿无疆。 山东一看， 啊，哦，加字了，你加字儿，我也加字儿， 一扎堆。破烂家伙，你打对破烂家伙， 这老道更不懂了。 老道心里说呀，干脆打哑谜吧。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，山洞这个啊， 信一个小鸡子， 哎呀，这都不含糊啊。哦，你信一个， 我信俩。 他这一伸俩，老道很害怕。哎呀，他国法官有能耐，我说是一佛顶礼，他说二圣护身，这是蒙的感觉。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，山东看我又要信仨了，你信仨，我信四个，你要再信我呢，我没有了，我报官吧， 我信五。 他身三，他身五啊！老道吓一跳。哎呀，好啊！我说是三皇治世，他回答五帝为君，这也是壮的，加壮。老道拍了拍心口。山洞一看，好小子，拍心口啊！哦，不含糊，我拍脑袋，送你五帝不孝，喂，拍脑袋。老道当他的儿女了，他一拍脑袋，老道吓坏了。哎呀，我说是佛在心头坐，他说头上有青天，感情全蒙对了。老道一想，好家伙，厉害！得了，我给他个厉害的吧。朱砂笔拿过来，黄表上一画，拿宝剑一签，这有蜡，点着了。他那个意思。我给你呀，拿火一打，你一害怕掉下发财，你就算输了，我就算赢了。他那完了，他晃悠。 山东不害怕，不单不害怕，他瞧着有意思。哎，好。 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？哎，又不怕尿炕啊？还瞧着可乐。 这老大说：“停！”他这一甩，借着西风。这火呀就奔这山洞头部来了，这山洞没防备呀，哎呦一推，可了不得，滋啦滋啦，头就着了，干什么办？这不一大碗凉水吗？拿过来就扣脑袋上，扣脑袋上的火灭了，再一猫这头发呀，短了少一半。啊，这个老道可厉害厉害啊！ 哎呀，你当老道，让我当和尚啊！ 这个老道回头这么一看，没下去，再来一道吧， 又来一道，又晃悠。 山东在这，好啊， 啊，又来了啊，哎，凉水没油了，这怎么办？你见，我给你个厉害的吧。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， 这钩杆子上面有俩钩，这是把儿啊，他把这把儿调过来，冲这边，好，你瞅，家伙。这老道是晃悠，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找家伙，什么家伙呀？他打算回头看，这头还没回过来呢。您算这钩杆子这把儿怎么就过去了？这把儿过去了，他那钩不饶，蹭勾这俩张口啊！当时血就下来了，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：“哎呦呦呦呦呦！”啪！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，老道不认识，一看，哎呀， 我当什么法宝？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。 他胡给起名字。山东一看，好啊，腮帮子破了啊，他心里放心了，拿这凉水一浇呢，他这酒下去了，他饿了，哎呀，可了不得，他妈肚子 饿，哎，忘了要点点心了，你看，哎，他想起来了，他把这西湖摘下来，盖打开，他打算喝点酒。他喝酒呢，这太阳光，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，太阳光这么一照，这老道一看，哎呀，了不得！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，要记翻天印，拿酒壶当翻天印了，36招走为上策，走。他一说走，得念咒啊，他一着急啊，咒头也乱了。3丈3的还差1丈多，他掉下去了，摔得鼻青脸肿。跪在帘子外边了，往这一跪，皇上一看，哎呀，老道，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，哎呀万岁，贫道实在输了，情愿连连进贡，岁岁来朝。嗯，我问问你，一上法台，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？祝福问安的意思。那么我国法官回答，好家伙什么呀？哎呀，贫道才疏学浅。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！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，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？一大堆破烂家伙，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，一大堆不明白。哦，那么你伸一手指头是怎么意思？我说是一佛顶礼。他伸俩手指头呢，二圣护身。那么你伸仨手指头？三皇治世，他伸五个手指头，五帝为君。你拍心口怎么意思？佛在心头坐，他拍脑袋，头上有青天。嗯，嘴怎么意思？哎呀，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，跪在一旁，往这边一跪，这阵旨意下来了。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。 皇上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下来？ 没法下来。 这软梯子好搭好了，能一到四早预备好了，赶下了画台，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。他眼睛直了，他看什么呢？净看这个老道呢。他瞧老道跪那儿了，他心里直跳，找这个王子的，哎，老大爷，我看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，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？ 不是，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，孙法官 你赢了。 我赢了。要说发秀，他那个发秀那差的太多了。这就来劲儿了。 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。 好， 我见见老大哥。他看老道跪那边了，他跪这边， 两人 冲里一跪。皇上接着连龙这么一看，比老道高了一大块，面带忠厚。皇上爱惜，这叫上人见喜。 嚯，我国法官，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？他一张嘴就不像话。 我是皇上。 文武过关吓一跳，皇上。 我是山东邓九福蓬莱县，我姓孙，我叫孙德龙，我小名叫喜儿。哎呀，孙法官很好诙谐啊， 很好诙谐。 你跟老道斗法，你输了赢了？ 问他输了赢了。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。 哎，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，这个血了赢了，我给你老血吧，没有三法天下，我不敢倒反心心。要说我赢了呢，那算我血大话；要说我虚了，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。 现在老道在那个墙吗？你问他。 他要说我赢了，那就算我赢了。 他

四句，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，他见老师就害怕呀。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，这个制度啊他不懂，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，他坐在这儿，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，他老在这儿摆着，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，他把这摆件性打开了，过来过来念书。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，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，这小孩头天呢，过来念。哎好，过来念，念赵钱孙李。好，念赵钱孙李。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？就念赵钱孙李。好，是就念赵钱孙李。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？啊，广念赵钱孙李。是啊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广念赵钱孙李。我你怎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跟我学啊？我妈说了，那学钱给你，让我跟你学。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？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？手伸出来，拿手指着赵钱孙李。哦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哦，这是赵钱孙李，这不行了吗？念下句，下句你还没教呢。周正王啊。哦，这就是周正王。会了没有？会了。会了自己念，自己念。我忘了。我这不刚教的吗？是啊，我不是刚忘吗？我说你凑合什么？你凑合念赵钱孙李。太笨了。是赵钱孙李，多念，念二十多遍。赵钱孙李，赵钱孙李，赵钱孙李，会了没有？会了。念下句，下句我不是忘了吗？周正王啊。哎对了，周正王，多念，念三十多遍。周正王，周正王，周正王，周正王，会了没有？是，我会了。一块念，一块念，我都忘了。我这不你是诚心的似的吗？教上句往下句，教下句往上句，这有什么呀？你忘这头一次，你就想我，对，我一忘我就想你。想我干嘛呀？你好揍我。我断揍你了。我不是姓赵吗？赵先生不是我吗？第二次钱，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？其实啊，百家姓没有讲，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，让他入脑筋。要钱的钱，第三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，这李那就不讲理那李，周我瞎胡诌那周，吴我就吴赖优，吴赖优那吴，正啊就不正经那正，王是骂街的话，你瞧这老王八，老王八那王。老师会了，念念我听。念我不会，我会讲。哎，老师很高兴，可以呀、啊。哎，讲讲我听。这个讲书呢，应当是解上往下讲，他把小孩吓坏了。这小孩糊涂，他解下往上讲。那这讲书还晃悠呢。老王八不正经，无赖又瞎胡诌，不讲理装孙子，要学钱赵先生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两段常连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作品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